再版说明。静修捷要报恩谈出版复印以来，已经历四个月，承蒙老法师慈悲推荐，各地佛门同修流通踊跃，印制份额很快告罄。趁此再版之际，编者将书中疏误之处尽力修改，于念公提及之人物、事件乃至地名等，竭力搜集参考资料，以及于教理重要处旁征博引，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内容，深入意趣，以获得实修实证之意，为令读者阅读时更加顺畅，今将出版内文中的编者案三字予以省略，只留所案的内容于括弧内，正如本书编辑说明中所解说的，括弧里的字都是编者所加的，括弧外的字才是念公的原话，因此略去编者案三字，不但对于阅读理解方面没有影响，而且能免去此三字所造成文艺中断的感觉。这种效果在制作有声书时会特别显著。念公不仅博通佛门的禅、教、律、密、净各宗，而且国学造诣也很深厚，因此随口拈来的词语往往都有典故，不能等闲视之。为了不错过老人家所要表达的重要讯息，编者努力从各方面的文献发掘相关资料，附于注释之中，用以补充念公未及言明的意旨。由于这些注释的分量比较大，所以移到每一章节、每一拜的后面，以便查索。在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中，对于念功的精湛学问与实修功夫愈加佩服，对于下莲居老居士的真实成就愈加肯定，对于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与静修捷要报恩谈的信心也愈加坚定，对于持名念佛法门之妙法光明，能令一切众生消除自身痴暗而得至大安乐之究竟方便，更为坚信不疑。对于十方诸佛共同畅演弥陀大法之出世本怀，愈加感恩戴德。编辑终了，赫然发现获益良多的首先就是编者自己，因此也愈加肯定，只要读者诸君用心体会所加注释的意趣，对于念功的报恩谈应当会有更加深刻的契会。此次再版仅加附录两篇，附录一是黄念祖老居士宣读于第三届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会议的一篇演讲，以显示无量寿经及华严及禅及密 一切寒灵以此度脱。附录二，是敬宗历代祖师略传，乃为响应念公的呼吁，将谭鸾、道绰二位大师列入敬宗诸祖。本次再版的同时，也作出简体字版，附子流通，并提供需要的同修自行复印。但是必须在此声明的是，希望翻印者按照此简体版的原样进行印制，请勿擅改本版的文字用法等内容。与出版类似的情况是，再版的过程也是经历一番周折坎坷才完成。由于时间与人力有限，尽管编者已经全力以赴，疏忽之处仍在所难免。敬祈十方大德仁者不吝批评指教，无限感恩。公元2015年7月，香港佛陀教育协会谨致。